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好，那就开始哦。 你都已经录到48集了，对，49集了，然后还在说，那就开始喽。 好啦，那先开场好了，免得等一下又忘记。 对，然后又被骂了。哎，好，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也是很久以前就已经设定好，然后放着。但我觉得，因为阿桃其实本来想要聊远距离恋爱这件事情。但我其实觉得，因为我跟阿桃最近工作上面都很忙，然后我觉得远距离恋爱这个东西非常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去思考，然后所以刚好我前阵子又遇到了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很适合把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爱情不是简单的数学题，因为很多人一加一是负的这个东西做一个连接，那我等一下可以再分享这个小故事。 OK， 好，没有啊，因为其实我最近刚好也有一个工作上的转换，然后。就是那时候刚好你提这一集的时候，我自己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其实工作跟感情还蛮像的，你不觉得吗？都是在找一个我们心里面期待或者是能够合适自己的那个样子。 我怎么记得你好像之前有哪一集的主题也是拿工作来说，也是感情哦？ 我忘记是哪一集了，但是我之前也有讲过类似的东西，因为其实我心里面一直就是这么认为。然后对，然后因为像我其实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直马不停蹄的，一直到现在，我中间从来没有任何的休息，所以我工作跟工作之间的转换，其实也都一直都是无缝接轨 啊。对啊，我们在讲无缝接轨啦。对，我想起来了啦。对啦， 哦，是那一集哦。 对啦，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因为其实我本来工作上面，我稍微分享一下我最近生活的近况啊。其实我就是前一份工作，就是可能做的没有到。其实他工作量不多，但是你就觉得 Kimoji 有的时候很就是美送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总之那个时候我其实一直想要就是刚好满一年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转换，那就在想说，那如果真的没有找到的话，其实中间可以先休息一下好像也无妨这样子。对，但是殊不知又刚刚好就是有了一个不错的机会，所以我就差不多在满一年的时间我就又做了一个转换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跟感情很像了。 像你刚才讲说 Kimoji 不好这个部分，是工作内容还是说整个职场办公室的氛围跟环境啊？ 后者。 OK， 了解。所以就是跟人同事之间的关系吧。 对对。我觉得这个很难避免啊。我觉得这个就像是说，其实有时候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很常有的时候有你考量的面向很多嘛，往往不会是说只是就是薪水多少，福利是什么，你可能会担心说接下来的职场的同事好不好相处啊，或者说不好聊不来，我觉得也没差，但是不要就是可能互相伤害之类的， 对， 落井下石等等， 这真的是蛮重要。因为其实像我虽然到现在这个新的办公室还没有，才刚过一个月，那其实我已经开始协助我们小组去面试很多人了。那其实我们这个办公室跟班的，我觉得比较商业性的公司，他们其实氛围是差很多。我们当然很重视你的专业能力，但其实更重视你的个性，跟你有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团队步调或是个性上相符合吧。所以我们其实在面试的时候都会问一些就是一般面试不会问的问题，蛮好笑的。 像是什么？ 比如说会有一个问题叫做，你觉得你如果今天发生僵尸疫情的话，你可以活到什么时候？ 那面试者不会很傻眼吗？ 他们会这什么奇怪的问题，然后就想一下，然后就会开始慢慢想。我们通常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你觉得你可以活到那个时间点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听起来不是很典型的面试会问的问题来去了解你这个人的一些个性吧。 那活到什么时候可以怎么了解他的个性？你想活到什么时候？是3天后10天后这样子吗？ 因为譬如说 活多久吗？ 譬如说我们就听过有人说我会直接自杀。 哦， 或者是就像我个人之前的回应，就是我觉得我会活到最后。然后他们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如果我爸妈被咬变僵尸，我会毫不犹豫把他们的头打爆。对，就之类的这种回答。 那我很好奇，问这个问题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什么个性或什么价值观吗？ 我觉得可以知道 问这个的用意是什么。 我觉得可以来理解一个人在突变突发的情况之下，他有没有办法在他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或是什么样的方式来去下每一个判断跟继续下去，就至少可以了解啦。 对啊，所以你看，不管我们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你是面试别人，或者是我再去面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互相在评估，在选择我要不要跟你有一段关系。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看感觉，就是你说了那么多条件，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姑姑吧，她就跟我说，哇，以后找男朋友的时候啊，她就分享她自己的经验，她说她以前就是在还没交男朋友之前，她就设定了很多的条件，就说男朋友啊180啊，要长得跟什么木村拓哉一样帅啊等等的，然后她就说，后来实际交了男朋友之后，没有一项条件是符合她当初所设定的。 我记得 小时候其实就很看感觉啊。 对，我记得小时候国小的时候，大家也都蛮喜欢问彼此说，欸，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有些人就会说我喜欢班长这种类型，然后头发黑黑长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文静。但其实我印象中我自己应该很久以前，就是中国小那种还没有真的要开始交女朋友以前，事实上自己也是对于感情这个东西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我觉得像规定嘛，就是那时候很蠢的会讲说我要我的女朋友是头发长长的很文静的，但是后面交到女朋友好像都不太是这个类型，就像你刚才讲的 文静。 笑个屁。 好啦，没有，因为 我稍微认识你有一段时间，我就大概知道，对。你交到女朋友真的不是属于文静的类型。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就是爱情不是简单的数学题，因为很多人一加一是负的嘛。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应该不会是在讲爱情里面的那些甜蜜的部分，我觉得蛮多是在讲疲惫跟倦怠这件事情的。那其实讲到倦怠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可以来分享一下我刚才说我最近遇到了一个故事，然后我觉得可以来跟这一集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就是我上礼拜的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我们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去看展，看完展之后晚上我们就跑去林森北路一间我很喜欢的居酒屋里面吃饭，然后我们两个就吃喝酒喝了一两个小时之后，发现隔壁那一桌的情侣很恩爱，但是很恩爱之中又觉得这个有一个很令人觉得玩味的地方存在，就是首先这两个人这一对情侣，他们都不是那种非常年轻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那种情侣，他们是大概我猜应该33、35左右这个区间，然后那个时候是一个礼拜六，然后这两个人在礼拜六的晚上一起来居酒屋，然后两个人都穿得非常的随便，就是两个人都是 T 恤，然后短裤，然后穿拖鞋，或是可能就是穿布鞋没穿袜子那种，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感觉很 casual。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好奇怪哦，就是如果说他们今天是热恋期的话，因为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很像热恋期，对不对？ 对。 那但是热恋期的时候又怎么会在礼拜六这个约会期间然后穿的这么随便来一个居酒屋约会，这就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奇怪。然后但是他们之间那种互动的模式又让你觉得不是那种你觉得看了放闪会很恶心的那种程度，就是男生跟女生就是也有在各自滑手机，然后男生可能滑一滑手机就把手机给女生看，然后女生就会露出那种她真的觉得你跟我分享的东西我很有兴趣的表情，然后两个人是两个人时不时就吃东西，也不吃东西不是那种说，我把串烧喂你一口啊这种，而是就是吃着吃着然后就拿酒杯跟彼此这样碰，然后看着对方，然后就可能不经意的就把头靠在对方的肩膀上，这种我觉得非常非常自然的画面。然后我们就是我跟我朋友就是算是在看一场戏，这样看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决定就是我要把我点的这一支酒分一点给他们喝，所以我就请服务生帮我拿杯子管，然后我就倒了两杯酒给他们喝，然后他们就也是就是有点算是受宠若惊的，然后就跟我们聊天，然后他们也把他们酒分给我们，然后我一问之下我才知道他们两个已经认识了10年，然后认识十年之后才交往，然后今年就是刚满3年，所以前前后后有13年的时间。 可是他们10年认识的时候也只是在朋友的身份吧？ 对，但是这个就很好玩，因为往往我跟一些朋友分享这个故事之后，他们就讲了就是如果我认识十年然后还没有认识十年，然后之后开始交往，还没有在半年内破灭，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哦，所以就是说他们其实认识已经很久了。哦，所以你所谓他们很恩爱的行为是哪些啊？因为听起来这些其实就是一般情侣都会有的啊。 因为我觉得交往到后面，你不一定真的会对一个人所感兴趣的东西全部都感兴趣。有时候你是装的，但是你可以从他们的神情跟眼神感觉得到，这两个人 哦。 就是虽然说居酒屋里面非常非常的吵，服务生走来走去的，但是你感觉就是这两个人的那个空间，那两 哦， 张桌子， 隔离。 就感觉跟外面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那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个。 所以你看了，你觉得很，你那时候想请他们酒，是基于你很好奇他们是不是？还 对对 是 对，我很好奇他们，而且 你很 我也 好 觉 奇 得 他 就 们的 是， 关系这 我很 样？ 好奇他们的关系，而且我也想知道他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就是他让我那个礼拜六心情很好，所以我想请他们喝酒这样。 你说你自己在旁边观看，就又不是那种很恶心高中生那边垃圾摸来摸去的那 对 种。 对对对对对，他们也有摸来摸去，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讲，就是他们两个那两张椅子，你就感觉跟整个居酒屋是隔开，你感觉把这个场景搬回他们家沙发上也非常的合理。 了解。那他们有很受，就是很惊讶，说你干嘛请他们酒之类的吗？ 对，有啊，他们很惊讶，但我就是跟他们解释说，我就一直在观察你们，然后我觉得你们很可爱，这样子。我喝了一点 好， 了，我喝了一点。 了解。因为在喝了一点之后，都会做出很多惊人之伟的那个行为。 但我觉得应该这个行为也没有算骚扰，因为我跟我朋友都还蛮 不 有 会 礼 啊， 貌的。 不会啊，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认识，多认识朋友吧。不过我也蛮惊讶，就是说这种会很吸引你的目光， 对。 是不是你单身太久了？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其实，我们在 IG 上面提问那个问题叫做：你对于感情，你认为是一加一等于二，还是一定要大于二，或是你认为感情是0.5加0.5等于一，还是怎样？因为我其实自己抱持的现在的心态也是跟多数人一样，就是一加一要大于二。所以如果没有一加一要大于二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不想踏入一段关系。那其实目前很多遇到的对象都没有让我有这种想法，所以一方面我会觉得说哇。因为我觉得那两个人已经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程度了， 为什么？ 就是我要怎么讲啊？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完全就是我对于一段关系想要的样子。 哦，那我可以理解。 是啊，我现在把那个时候偷拍给他的照片传给你看，那个画面，你现在 你 看你 曾有 LINE。 过有我有看到，而且好像我在 IG 上有 po， 对对对对，我会跟他分享，但我有设那个啦，只有好友看得到而 自 已。 由， 对对，只有 对， 室友看得 没有，因为 到， 我，那你这照片有传给他们 没有，我又没有留他们的联络方式。 吗？哦，所以就只是那一晚的一面之缘而已。 对，但是就是那也是他们两个第一次来这间居酒屋，然后我们有讲说， 哦， 如果下一次在这边再碰的话，我们再一起喝，并起来一桌一起喝这样子。 了解。哎，那你自己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吗？ 我觉得 没 没有， 有过。 我这辈子没有过。 难怪你会觉得那是你心里面想要的那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没有，你不可。我们虽然都在讲说，我们希望另一半跟自己有很多的兴趣，很多一样的兴趣，但是绝大多数的感情关系之中，都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他们两个互动那个眼神，就是在于，我不是对你的兴趣感兴趣，我是对你这个人感兴趣，所以你愿意跟我分享的所有东西，我都很感兴趣。我就觉得这样子的那个互动模式跟氛围是我很喜欢的。 所以，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到底爱情是一加一等于二，还是0.5加0.5等于一？但也有人说，就像你刚刚讲的，一加一应该要大于二。 对。 你们要不要先稍微区分一下这三者的差别？ OK 啊，OK， 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个居酒屋的那个情侣，他们目前感觉起来好像是可以把它放在大于二这一块，就是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实际上的互动是怎么样，可是至少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在那个晚餐的那个氛围是很轻松，然后很爱对方，然后是很轻松自然、很浓烈的爱的那种感觉，但又不是那种很性欲的爱， 我觉得 是 他 这 们 样 两 吗？ 个，我给他们两个的定义，就是我那时候跟他们聊，然后看他们的样子，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处于慵懒文青型的情侣。对，所以他们的爱的浓烈，就是像我刚才讲的，把他们 那个空间移到他们家里面的沙发都非常的合情合理，就是这样，就是那种爱是我觉得非常流于日常感的，它不是那种很浓烈的东西。即便他们在那边抠抠摸摸摸头，我都可以相信，就是他们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子。可能还有养几只猫这样子。 欸，是不是因为你也属于是那种慵懒文青型，所以你在这过程当中有很多你自己的投射在里面？ 我投射非常，我很想把那个男生的头给敲晕，然后把他的位置。 等一下，在讲这之前，我突然想到有一部日剧，叫做《昨日的美食》吗？还是《昨日的晚餐》吗？ 好像是昨日的 晚餐， 还是啊？我知道你在讲哪一部了， 你知道就是 gay 的那一部，就两个男的。 嗯哼，我知道那部，但我没看。 松岛秀俊演的，我觉得你刚刚形容的画面很像这一部日剧要呈现出的一个感觉， 是西岛秀俊吧？ 就是哦，好 ，Anyway， 反正就是对，就是他在讲说，就是两个男他们两个的日常的生活。那我觉得大家先撇除性别上面的议题的话，其实他所呈现的就是这种很日常的， 对， 很日常、很居家的感情样态。 嗯， 我觉得好，就是 by the way 推荐大家一下。 嗯哼哼哼哼， 对，对啊。然后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几加几嘛，好。总之呢， 定义的部分，定义的部分，嗯， 对，我觉得可能因为这三种说法，其实我都有听过，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就有点像是哦，我们两个共同加起来就是形成，嗯，好像就比较流于就是哦，你是一个个体，我是一个个体那种感觉， 对， 对嘛？那零点五跟零点五好像就是说，哎，我把我比如说我比较难相处或者是缺点拿掉，然后跟你加在一起，等于合为一个个体。 其实我们以前很多年以前，或是很多年以前嘛，我觉得我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说的那种一段关系理想状态是互补，其实互补就是很接近 0.5 加 0.5 等于1啊。 嗯 嗯哼， 对，就可能有些东西我没有，但你有。 对， 或者是有些东西没有很喜欢，但我把它移除之类的。 对啊，嗯， 对，然后一加一大于二，可能就是说，哎，其实你不用。特别的去做一些什么调整或改变，而是把你最真实的自己呈现出来， 嗯哼哼， 然后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反而是比单身的时候的自己有更多的价值。 对，欸，那你刚才讲说你这三种都有听过，那你自己这三种都有经历过吗？ 可是我必须要讲，其实我讲这三种我都有看过，是说可能有一些什么网络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文章吗？什么心灵鸡汤文章都可能会有嘛， 嗯。 可是其实我觉得你感情的样态，你很难以这三种类别去区分嘞。 或者是 说， 我觉得，或者是说，有时候有一段关系，比如说我如果跟阿桃在一起，我们有时候是一加一等于二，有时候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于一，然后有时候又会是一加一大于二。 嗯，就它其实是处于一直不断变动的样态吧。 对， 就是在感情当中或多或少，我觉得一定会有可能需要磨合的地方。但我觉得吵架什么的，这都还好，或意见不一样都其实是很正常的。重点是我自己啦，我自己觉得现在我反而会想要知道是对方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或者是想法或价值观上面的不同。对， 嗯， 对，因为毕竟我们两个就是从小的生长背景、学经历，然后父母亲教养的过程当中。很不同的情况之下长大的两个独立的个体，那我们两个今天要一起生活一起相处，一定会有很多不管是生活习惯或者是价值观也好，都会有很多摩擦的地方。 嗯哼哼哼， 对，那如果今天这个人到底是比如说他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是大小声呢，还是 咆哮， 对，或者是 是冷处理冷暴力， 对对对对，这也是就我其实也都有遇过啦，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要就是好好去处理。 我觉得就是因为像你刚才讲的这些很多面面相相要去磨合跟处理，我才会真的觉得就是居酒屋那对情侣真的是稀有动物，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居然还可以这样，我觉得真的是太神了。 可是他们也没有到在一起很久啊，如果他们今天在一起十年还这样，我反而会比较佩服。 我觉得他们已经作为朋友做十年，基本上已经把对方的个性都摸透了。首先做朋友做十年还决定要再跨下一个阶段到情侣，已经我觉得算是很，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跨度了。 然后再来就是、嗯、在很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三年以后还可以这么的有这种情愫在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嗯 嗯、可是我觉得要看的是，你看他们那十年是常常联络的那种朋友的类型，还是其实就是可能是小学同学，然后久久联络一次之类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联络频率啊。 我觉得 而且我必须要讲、哦，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是你自己就是对于感情的期待比较多、欸， 哎，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 不要坑了吗？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嗯，好，我必须说我自己没有这种经验，我没有就是跟一个人当朋友很久很久，然后才在一起的经验。我通常就是，如果是，但我有认识十年以上的朋友，就是有密集联络的那种朋友，像我的小学同学。但是像这类型的朋友，我都不会想要跟他发展。就是感情关系， 你知道我跟你也认识超过十年这件事情吗？ 知道，对。 哦、 可是 你不用到小学，你大学就已经可以了。 好吧，我一直以为我还十几岁而已，好吧？没有啦。总之，我觉得这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可能，我对于感情我不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会担心说，哦，也许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分手。我都会想往最坏的那个方向去想，那分手之后也许我就失去了这个朋友了、嗯、我跟你关系的本质就不一样、欸、 对，所以我才说、 啊、 那个从十年还是朋友的状态跨度到情侣是一件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标题叫一直在算，其实这个不管1加1 0.5 1加1大于2，其实这个都是数学题。数学题是什么？代表其实我们在精算这段关系之中的这种投资报酬率啊。 嗯， 那其实对于一个十年的人，或者是说像我现在其实单身很久，然后觉得我要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的人，我其实就是在算说，其实我因为我现在很快乐，或者是我跟阿桃维持这种朋友关系我很快乐，但如果我跨到下一步、嗯、或者说如果我今天真的去找了一个人在一起，会不会我今天这个快乐的数字是会被压缩掉的？ 嗯嗯嗯嗯嗯嗯 嗯, 嗯，就是说到底是单身的时候开心，还是说你真的跟他发展一段关系的时候，那个快乐到底是加成，还是反而比你单身的时候更不愉快？ 嗯、对啊， 对吗？ 对啊，对对对，嗯嗯， 是啊。所以我觉得回到这边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自己对于爱情样貌，也许都会有一个想象，嗯，对于理想的爱情的样貌，就像你嘛，你在居酒屋看到那个、嗯、那样子的状态，我觉得是你心里面所期待理想的爱情的样貌。 我突然想到，就是在探讨理想爱情这个模样的时候，好像年轻的时候比较多人会问的是说，你理想的伴侣是什么？他蛮注重在另外一个人是什么样态的描绘。 嗯， 但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或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生阶段，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变成说你理想的爱情的样貌是什么？是这个关系是什么？就是我前几天才跟我一个朋友聊到说，我以前会对于我的另外一半，我希望外貌上除了要长得顺眼以外，我会希望他很漂亮，或者说至少要到蛮可爱的。就是虽然说我觉得给自己的另外一半打分数，或是说外貌，或是给任何一个人在外貌上打分数，都是非常差劲的事情。但如果要用分数来讲的话，来比喻的话，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会希望说我的伴侣是75分或是80分以上的。 嗯，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已经不再会有这种，我一定要75分80分以上。我觉得就是顺眼，然后能够相处的好是最重要的。 嗯嗯嗯嗯，哎、嗯欸，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可能以前，甚至 maybe 有些人终极一生都在讲求或者是都在追求他另一半的理想，另一半的那个样态，他是有条件性的，就他觉得他心里面所期待的那个 soul mate 是怎样，表示的是他觉得找到符合他心里面条件那个样态的伴侣的话，他的幸福，他的婚姻就会、欸、很美满，就会很开心。可是殊不知的关系其实是两个人， 嗯， 就是对两个人其实共同造就了这一段关系。就是我觉得会有这样子期待的人，其实某部分有一点自私，就是说我把接下来关系的开心快乐与否都归咎于你的条件， 你有没有钱，你长得漂不漂亮，你的爱情的价值观怎么样，就我都不需要做一些调整哦。如果我们今天不开心是因为某些条件你没有符合，因为我比如说假设我们吵架，然后我就觉得说对嘛，我一开始就是觉得要找贴心的，要会退让的人，可是你看他脾气这么硬，对，可是他没有去察觉或去觉察或者是关照到，就是说这段关系其实是我们两个共同，或者是今天这个家其实他某部分也是有一点责任在里面的。 嗯哼哼哼， 对， 嗯，对， 你不觉得就是 因为理想爱情的样貌，其实就像你刚才讲，就是把这个决定的关键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但是当我们讲到理想爱情的模样的形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一个爱情的形态的样子是两个人一起。或是有时候其实可能是三个人或四个人来，因为所共同营造出来的吗？ 对，而且你知道我身边其实有一些女性的友人，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婚礼啊或者是婚纱会也是会有一定的期待哦。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刚刚我们讲的东西也很像，就是这些形式性的东西我觉得不是说不能有，而是说有些人如果过于去强调那个排场，或者是过于去觉得说哦，要把自己弄得那一天要弄得轰轰烈烈，把自己营造好像是公主般老公好像多像王子一样，什么骑着白马来接自己啊，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等等的，我会觉得有一点 over，因为你看呢，不管是在拍婚纱还是整个婚礼的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女生都是被当成公主般的伺候跟对待。 嗯哼哼哼， 对嘛，就你拍婚纱的时候有人立刻帮你补妆啊，有人帮你遮太阳，但是这些当然都是你付钱啊，然后你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也是啊，有人帮你拎着裙子啊，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啊，就是陪笑啊敬酒啊，这样子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期待他们自己可以被当成公主般一样的被对待。 对，嗯哼， 对，可是我觉得却忽略了，就是其实重点是在于说你婚礼之后实际上的生活，欸，这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啊。 我刚刚就要讲这个， 对， 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啊，怎么个幸福法啊，是怎么样？ 对， 对啊，因为我其实觉得，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关键其实都是一段关系确立以后，或是结婚以后才是重点嘛。那这种婚纱或是婚礼里面的这种浮夸跟夸张，其实在我看起来有点像是走下坡前的高峰，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最高峰了，然后之后就会开始走下坡了。 那个时候的高峰，你所谓的高峰是指幸福的状态吗？ 对， 可是那些东西是用钱堆出来的，那都是形式上的东西耶。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才会说它没有意义，它没有必要啊。 嗯，你的意思说，如果你未来结婚，你应该不会办这些铺张的东西。 我觉得，因为我个人其实对台湾文化很有兴趣，所以我其实是很想办流水席跟找钢管舞，但我相信这应该不是浪漫元素的铺张吧。 但如果你老婆不要嘞， 那我可以找一个， 他想要那种西式的， 那我可以找一个跟我一样都想要这种的人结婚啊。 好， 那我的 soul mate 可以吗？ 好啦，对啊，反正我觉得也许我们可能真的太受就是公主系列或者是 Disney 的那种公主电影影响，就是我们故事往往都只有停留在就是口白说，哦，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样子，可是没有实际的去提到他们未来共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嗯哼，欸，刚好其实前阵子的时候我跟同事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也就是因为他前阵子那个内部训练的时候有说，他今年的计划是他希望年终的时候可以跟他的那个女朋友求婚。 嗯， 然后就上礼拜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聊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想说他到底要怎么求婚，然后该要不要求婚，就是怎么求婚然后要不要求婚。然后我想到说，其实我当下给的一个意见是，我觉得你可以就是你们俩如果一起去全联买东西，然后回家的时候你就跟他求婚。 嗯嗯嗯嗯嗯。 就我其实心里面觉得求婚的，如果说你现在问我说我如果要求婚，我会想怎么求婚？那我假设一个场景是，我跟我的伴侣一起去全联社，然后买完东西，然后回家 买菜， 买完菜回家，然后在电梯里面的时候。然后我就看着前面的那个电梯门，然后他也看着前面的电梯，我就问他说，欸，要不要结婚？ 你就这样问，那你有什么戒指什么的吗？ 如果有需要可以放口袋啦。 但我大概不会担，但我大概不会单膝下跪，因为就是膝盖不太好，所以不太会单膝下跪。 所以你就直接说，哎、欸，要不要结婚这样？ 或是说，哎、欸，嫁给我好吗？ 嗯嗯， 对。但是假设说我今天是很帅的帅哥，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在韩剧里面这种很晕。但是我的意思是指说，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讲，重点是关系或是结婚以后的这个生活的样态，所以我其实会不喜欢把这种不管是婚礼或是求婚的环节变得太特别，而导致说后面的东西会跟这个瞬间相比都是不够好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说我希望我未来的生活一样可以有充满的浪漫感，那我也会希望我求婚的这个环节是很充满生活的浪漫感的。 哦，你是说那个落差不要太大，就是求婚、结婚、拍婚纱好像都搞得很浪漫，可是之后实际相处的日常，就是再日常不过，你也不是一个多浪漫的人，那女方可能就会觉得说，怎么跟之前差那么多？ 对啊，那就会变成说你在家里面挂着那个结婚的婚纱照，就是看越看越难过，就说你那时候对我这么好，你现在对不对？ 那你也算蛮聪明的， 对不对？计划通，计划通。 嗯，好啦，没有，我自己觉得这些东西形式上当然是可以办，可是我真的觉得大家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婚后实际，比如说同居的生活，住在一起的生活， 对 对，或者是每一次吵架摩擦，那个其实我觉得才是真实的吧。我觉得就像你说的那个居酒屋那一对情侣，就是那个才是日常啦，我觉得。 嗯哼哼哼哼哼哼，那你自己有经历过一加一是负的吗？ 还蛮多的， 一加一是小于二。 搞不好还就是你知道，就是负直接是直接到负的都有啊，对啊，欸，我觉得这很正常吧。 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觉得多数情况的关系其实都是一加一是负的，我这样会不会太负面太悲观了？ 嗯，不会啊，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听过几个就是我朋友跟我讲的一些故事，就是欸，我自己听了之后我都觉得倒不如单身还比较好。 嗯嗯， 对，就是他那时候他交了一个，我那朋友是一个男生，然后他交了一个 女朋友，然后女生就是其实一直很想要知道男生是不是真实的爱他，想要测试那个爱。 什么叫真实的爱他？看是 怎样，就是，对，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我想要知道，而不是只是都每次都说你多爱我多爱我，所以他想要用一些测试，我自己觉得啦，用一些方法在测试男生有没有喜欢他。那我那男生朋友就比较单纯吧，就是他其实是事后跟我讲之后，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这个行为根本就是在测试，所以他对我，所以他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是测试，不然其实他当下只是觉得我自己觉得他就是被耍，被摆一道啊，被耍了这样子。好，总之呢，就是那个女生她。我先讲那个男生好了。那个男生那时候在准备，就是人生很重要的考试，就是那个考试可能攸关于到他未来的工作，可能 maybe 是公职啊之类的这种。好，好，然后呢，但是他们两个那时候住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距离是有点远的。比如说女生可能住台北好了，男生可能就是家乡在台东，然后要准备考试。 欸，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你是不是在假设性问题里讲过这个故事？ 有吗？ 我不知道，那你继续讲，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有吗？ 因为我怎么觉得这个，我怎么觉得这故事超耳熟？没，你继续讲。 好，然后呢？反正可是好，真的吗？真的有吗？ 你的灵感已经江郎才尽了。 好好，反正女生那时候就会想要，就是用心情不好，很需要人家陪，所以她就说她要自己去酒吧或者是夜店喝酒，去疏解心情。 嗯， 对，然后男生可能听到就会觉得说，哦，真的哦，那你要怎么去，那跟谁去这样，然后女生说，哦，我自己去啊这样子。那通常来说男生听到应该都会有点担心吧，就会觉得说，啊，你要自己去，有一个女生那么晚去夜店或酒吧喝酒应该不好吧，你要不要找人去还是什么的。 嗯， 然后女生又说，不要啦，我心情不好，我想要自己去。对，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可能就说，那不然你上来陪我啊，我真的心情不好怎样的。然后那个男生就买了火车票，从遥远的台东到台北， 台东 陪他。对对，我有讲过这故事吗？应该没有吧？ 有很类似的故事，但是这个真的就是一加一是负的了。 嗯，对，好，反正我这件事情其实来看，我就觉得说，那个女生一开始讲要，我觉得这女生一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自己去酒吧，我觉得没有。 嗯， 对，我觉得他只是想要就是绕到后面，就是说那你来陪我好了，我心情真的很糟，我心情真的很不好，你来陪我，就是那我可能就会就不去了，就这也是一种，对，就情乐，就是你这样才爱我，你不来那我就自己去哦，就让我自己深陷在危险当中。但是他都没有考量，他只有考量到他自己，他从来都没有考量到那个男生正在准备很重要的考试。 这是名侦探阿桃的结论。 你没有啊？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我也是这么觉得啦。 对啊，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其实他们在一起的期间，这些事情也不是只有发生过一次。 嗯，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他这段感情就是后来也就是就分手了啦。对啊，就这样。 我记得我很多年以前就是那时候分手的时候还不太知道要怎么去调适自己，然后当然都会有一段时间会自我怀疑嘛。那其实我那时候看很多 PTT 的文章，以前 PTT BG 版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写手，我觉得也不是写手啊，就是我觉得是一些真的很棒的人会在上面，就是他们常常会回复某一些网友的感情疑问，然后会热热等的写一篇文情并茂很棒的文章。我印象中我不太记得是谁写，但是当年我看过一篇文章，也是有一个人就是分手之后自我怀疑，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然后这个人回了一篇文，他跟他讲说就努力的去我记得那个，因为原po应该是问说我是不是不够好，如果我够好是不是就可以把他给追回来。 对对， 然后回复的这个人就写说好好的增进自己，就像爬山一样，也许有一天等你爬到了山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希望在那边等你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但至少你不会发现你的视野已经变得开阔了更多了吗？ 嗯嗯嗯， 我觉得其实回到我们这个一加一，或是一加一等于二，或是一加一小于二，或是一加一是负的这个东西都是一样。因为我自己现在会觉得说如果我现在自己的状态，如果你对于你自己单身的状态够好的话，其实你就会越来越担心你要不要去踏入一段关系了。我自己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成正比，因为假设说我现在的一个人的开心程度是80分的话，其实我就会很担心，我如果今天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个80分会不会跌到，会不会变成65？因为无可避免的是，绝大多数的，就像我跟阿桃刚才在聊的，觉得其实很多人的案例都是一加一是负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思考说你到底愿不愿意牺牲这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单身跟有另一半还是不太一样的，就像我觉得你现在单身你很开心，就是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你现在有一份工作嘛，对不对？也都是很稳定，然后你下班或者是周五晚上你想要跟朋友小酌什么的，基本上你不太需要顾虑到另一半的心情。 对，没错。 对，可是问题是你还是有想有另一半需求的时候嘛，不管是身心理上面。 是 吧？ 是是， 对呀、 我觉得身体部分可能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没有，你不要在那边嘴。 没有，因为心里真的很明白的跟你讲，你这就像你去那个地下街抽一番赏、抽扭蛋一样，你不知道你会扭到什么、啊。 哦。 而且当你要知、哦，当你有办法的知道你抽到什么的时候，你往往付出的时间成本跟情感成本已经非常的大了、欸。就譬如说，我今天本来有80分，然后我本来预期我跟阿桃在一起可以是90分，哎，结果跟阿桃在一起三个月，发现我他妈变60。这时候我不能跟阿桃讲说，哎，哦，你这个扭蛋我不要，你这不是我本来要的东西，你拜拜。我没有办法这么随便的就说， 是这样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回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那要怎么样经营一段在两个人的感情当中，在这一段感情当中，两个人都是舒适的关系。对吧？你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就是为了避免，就是让你这个80分分数降往下降，所以你干脆就不要谈，对不 对？ 因为其实你是一个很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人。 嗯嗯嗯嗯嗯， 对对吧？对啊，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可能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或怎么样，你为了不让这80分的分数往下降而错失了这个人，你不觉得很可惜吗？就我的意思说，那个分数 maybe 有可能是上上下下一直在变动的，但是你往后退一步看，如果它整体都是在往上的趋势，就像股票一样，好像也没有不好啊。所以重点就是说，对，那要怎么样去经营这一段关系，让两个人在这当中至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舒服的。 嗯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对吧？就是比如说像我以前可能比较会是妥协退让或者是隐忍配合的配合对方的那种，但是问题是在过程当中我就会很痛苦啊。可是在另外一个时候我又会 有很需要或者是很需要这段感情 的需求，就像你说的， 我的投资成本、时间、金钱或者是心理上的依赖等等都是高的，我不可能说抽身就抽身啊。 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就又跟我们之前在晕船仔里面聊的东西很像啊，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割舍，或者你很需要的东西往往是你自己自以为是这样子啊。 嗯，然后呢， 然后就会因此，比如说就像回到我刚才这个状态，我自己的状态好了，我今天如果真的出现一个 我很想跟他在一起的人，那我就会去怀疑说，那是不是我单身那种偶发性的寂寞导致我觉得我需要这件事情啊？ 偶发性的寂寞 会有这种事情啊？你不觉得就是啊，你都没有 你都无缝接轨，你没有经历过孤单啊，妈的你这个家伙。 不是，我觉得你很小心翼翼耶。 因为我有80分，我不想要失去80分呢、啊。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 可是你在一起不见得会失去80分呢、啊。 就像你刚才讲的，我现在一个人的生活很开心，然后我可以周末跟朋友出去喝喝小酒。假如说今天我的伴侣是一个觉得我的喝酒的人也很有趣，我们一起去喝酒，然后我们也可能也在某个人的眼里面是像我在居酒屋看到的那对情侣一样，然后很棒，然后两个人喝着微醺的一起牵手走回家，我觉得很棒，这真的很棒。但如果是那种一回家我就要被咆哮说，哎，你他妈怎么又喝到这么晚啊，你周末怎么工作 都不陪我， 周末对啊，你周末平常我明明够忙，你怎么还不陪我啊，你垃圾丢了没，你袜子之前的袜子事件，你袜子 欸，可是我觉得好，你看、哦、你讲、 这个扭蛋我还没扭下去，我就知道里面有多少很烂的东西了，我还要去扭了吗？ 可是好，我要讲的是，我觉得回到一开始理想爱情的样貌，你刚刚讲的是你所理想，你的理想，但是你不可能一下子找到一个人他就完完全全的符合你那个样态、啊、我相信居酒屋那对情侣、欸 嗯、 等一下、我想居酒屋那个情侣可能就是那一天晚上刚刚好就是那个样貌，他们一定也会有摩擦，或者是袜子怎么乱丢，袜子怎样怎样怎样什么的。 我相信 对， 但我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我反而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都会一直在讲说感情很重要的是磨合跟互相的扶持这样子。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片叫做《恋下五百日》，阿桃你有看过吗？ 嗯， 是看过 还是？但我有看过，但我有点忘记了，是不是女生后来又没有在一起，还是什么的？ 你刚讲的这个陈述，在很多电影里都成立，你知道？ 我有点忘记剧情。 反正就是男主角是一个从小到大就相信他会遇到天命真女的一个人，他叫 Tom。 嗯， 他是专门帮别人写卡片的那个贺词的人。然后他有一天，这个公司来了一个新的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的有吸引力的人。然后他们俩就在一起，他一直觉得这个女生叫 Summer， 夏天、是他的天命真女。然后但是其实 Summer 一直都不确定， Summer 也很明确的跟 Tom 讲说，我不确定你是不是我的那个男人、所以他们俩就这么在一起一阵子之后、有一天就是 Summer 就跟他分手之后，然后 Tom 就开始算是自暴自弃、自我打击、自我怀疑，就觉得说、啊，看原来我这么真心付出也没有用，天命真女不存在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电影的结尾就是因为 Summer 跟 Tom 讲说，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想要跟一个人在一起，或是我，然后但是他们俩分手没多久之后， Tom 就听到 Summer 要结婚的消息， 对， 所以 Tom 就自我怀疑想说，哦，你明明讲过你不想要成为某个人的女友，但你现在却成为了别人的老婆，然后事情发生在他们两个其实分手好一阵子之后，他们偶然一次在 Tom 介绍给 Summer 的一个私房景点里面的一张长椅重逢，然后反正就是 Tom 就跟他讲说，你明明不想成为别人的女友，但你却成为了某人的老婆，我真的不懂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以前所相信的那一套天命真女就是 Destiny 全部都是狗屁。然后 Summer 就微笑着看着他说， Tom 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是因为你我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命运这件事情。她说她跟她老公就是在某一个咖啡厅里面相遇、然后对方问她说她正在看的这本书是什么，他们从此聊天了，之后他们就结婚了。所以说假设她那天没有去那个咖啡厅，她跑去看电影怎么办？假设说她那一天去做了别的事情而没有跟这个老公相遇的话怎么办？那她就不会有机会向我询问这本书，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成为夫妻嘛。 嗯， 所以说这 这个就是 destiny， 这个就是命运啊。所以其实我自己反倒是越长大，我越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就这个世界上有60亿个人，我不相信这个60亿里面没有一个人跟我是完全不需要磨合，两个人就是非常合。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这个人，只是我有没有办法在有生之年找到这个人罢了。 你说的那个人，你刚刚是讲说完全不需要磨合，就是直接一拍即合这种。 对，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这个人。 那万一等到你都已经七八十岁怎么办？ 那我一个人也很快有80分啊，没差、啊。 好啦，我觉得这样讲，就是你有那个爱情的理想样态，当然是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理想样态是两个人要共同去走到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就像你刚刚讲爬山那个例子来说，一个人爬跟两个人爬，但是你们两个人知不知道你们共同要去的那个方向，那个顶端在哪边？然后两个人在过程当中是可以如何互相扶持啊，或陪伴？我觉得对我来说吧，我自己觉得说，我不是说我不相信你讲的刚刚那个理论，而是说我期待的样子是，今天不管我找到什么样子的另一半，那我们都可以往理想的爱情样态那个方向去走。那如果在走的这过程当中，我发现哦，他体力不好，所以我可能就会跟他分手，或者是说哦，我发现他不是一个 好残酷哦，体力不好就要分手。 那是随便举例啦，因为我刚刚在举爬山嘛，对吗？就我是说，在这个互相走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发现哦，对方哪些东西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调整过，但他还是没有办法的，或者是他也可能觉得我不是那个人，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分开，对吗？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爱情的状态比较会是这个，对，我比较不会去期待说，哦，我比较不会像你期待，就是我找到一个直接可以，他就是可以陪我一起走到顶端的那个人。 我也没有很期待，我只是要说这个世界上我相信一定有这么一个人而已。 对，可是 maybe 可能在你遇到那个人之前，你可以就是多发展看看嘛。好了，没有啦，反正总之，对，我自己觉得就是一段舒服的关系，两个人啊，就是因为我其实工作了那么久，或者是这么多的朋友当中，其实我发现有的时候另一半都会很焦虑，就是他的另一半有成长这件事情，他会很不安， 我同意， 对，就他开始变好，或者是。开始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另一半是会很焦虑不安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要先照顾自己那个焦虑不安、没有安全感的情绪是蛮重要的。然后，支持彼此自己想做的事情吧，一起成长，而不是说你去绑住他，不让他变更好。因为你会担心他变好之后，可能会吸引到别人，他可能就被人家抢走了。然后，我觉得这都是源自于自己的 不自信、 不好。对，没有，就是低自信，低就是那种自卑感在作祟，所以我觉得就是一起成长，然后计划，然后双方的未来到底是怎么样子，去共谱那个未来的那个 picture， 然后一起努力，而不是说很担心他会认识新的人劈腿外遇，然后你去局限他，去绑住他。对， 我觉得 就我自己， 没有，我只是要说，我觉得一起成长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假设说，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讲说，我就不想成长，我就是不想要被逼迫往，我没有想要贪求更多。但其实你去想一想，如果在一段关系之中，你的伴侣是想要更好，但是你觉得你现在就可以的话，这没有对错，但是你们俩可能就真的是会不适合、 啊。对啊，反正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就我自己来看，我觉得感情比较像是那个两个同心圆叠在一起。就是对你是一个圆，我是一个圆嘛。那我们彼此之间，不管是生活、心理或生理上，都会有共同重叠的一个部分。但是同时， 身体上重叠的那一部分。 但是我这样比喻应该是对的嘛，对吧？ 对， 反正 是对的。 但是对，但是你重叠除了重叠那个以外的部分，你还是可以保有你自己的保有自我。那个空间在、我觉得啊，我自己理想的爱情样才是这样啊。对啊， 同意。 就这样。 对啊、好啦 好啦、 今天闲聊也差不多到这边了齁。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大家拜拜啦。 拜拜。